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有人在问，我们讲到现在，法华经有偈本两门，28品，前14品开权显实。后14品是开记显本，《法华经》有一半是讲开权显实的。什么叫做权？什么叫做实？按照道理说呢，讲到现在应该知道的。就佛法来讲。就释迦牟尼佛的本心本意来讲，实就是一实相。这个一实相是什么呢？就是佛所证得的，就是证的这个一实相。佛愿意人人都成佛。这个一实相这个法，就是《法华经》呢，就是讲这个一实相。不愿意人人都成佛。我们现在无论是出家众也好，在家众也好，都是佛的弟子。是不是人人都在心心念念都在想成佛？成佛，这是佛的本怀，一切众生皆是吾子，都要成佛。那有的人他不想成佛呀，作为自了汉的他是不想成佛的，声闻缘觉不成佛。那不成佛，他怎么样子进入佛门的呢？他因为有小乘机，众生再苦，先要解决这个苦，苦为先物。所以给这种人说的呢，这叫做权，不是佛的本怀。实就是真实，权呢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你看我们这个国家制定政策，有基本国策，那就是实的，也有一些权宜之计，临时解决一个问题，这也就是说因人制宜，这个因人制宜。要就这个佛法的十法界来讲，九界都是权，佛界才是实，等次诸子等一大车，那就是实，给予三车，那不是权吗？除了三界以外，没有三车，哪里有三车呢？三车就是权嘛，三车就是权，开权显实，三车就是大白牛车，说这也要是不能够解，不能够听得懂，就困难了。你是不是人呐？十法界这个人呐？我们现在的司法界处于人道，人道是不是权呢？人道是权呢，人道要成佛了，那就是实，那是实实在在的，它再不会动了，再不会变了。 啊，我们现在在人道当中是权，是会动的，啊，不是妙占总持不动尊，是会变的，一还变牛变马，啊，它不会变吗？那就是权，实实在在的，那是不变的，啊。《法华经》开权现实，开九界之权，啊，显一乘之实。啊，至于说这个权怎么开法子，这个。啊，实怎么显？啊，就法就人，就法来讲，无印十二入十八界，那都是实相。就人来讲，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成佛。啊，都成佛了，啊。还不好啊，开真显实啊，我要简单的解释到这个地方啊，今天我们讲经。若有立根智慧明了堕闻强势求福道者，如是之人乃可伪说。若人曾见一百千佛，智住善本，甚信坚固，如是之人乃可伪说。若人精进，常修此心，不惜生命，乃可伪说。若人恭敬，无有异心，离诸凡愚，度处善者，如是之人乃可伪说。又舍利弗，若见有人舍讷之事，勤尽善友，如是之人乃可伪说。若见佛子持戒清戒，如镜明珠，求大乘经，如是之人乃可伪说。若人五尘智智柔软，常悯一切，恭敬诸佛，如是之人乃可伪说。复有佛子于大众中以清净心种种因缘譬喻言辞说法无奈，如是之人乃可伪说。若有比丘为一切智四方求法，合掌顶受，但要受持大乘经典，乃至不受余经一戒，如是之人乃可伪说。如人至心求复舍利，如是求经得以顶受，其人不复至求余经，亦未曾念外道典记，如是之人乃可伪说。接下来是告舍利弗，我说事相，求福道者穷劫不尽，如是等人则能信邪，如当伪说妙法华经。我们这两天所介绍的，就是劝信流通。劝信流通当中有可说不可说，可通不可通，可通不可通要善讷两人，可说不可说要大小两机。上来叫的大悲们莫为讷说，就上边呢现在是要大慈们为善人说，看上边的都是讷人啊。听受大乘经典， 这个众生的善根，要有善根啊。如果一点善根也没有啊，这个闻这个，特别闻这个《法华经》就难闻了，闻不下去了，闻不下去了，不是求法心切啊，而是世俗的因缘、尘劳的烦恼，对不对啊？有几个真心为法的？这就看这个，佛法在世间，那是要讲因缘的，不在这个因缘，不在这个树根，很难接受。他我听不懂啊，听了天天他听不懂，你说些什么东西，我听不懂啊，听不懂嘛，他就难过，坐在这个地方了，啊，坐不下，坐不住啊，啊。这个底下是要大慈，是娱乐的啊，娱乐就是为善人说的。利根，众生的根是有利有钝，漏度大师啊是利根的，那我们现在呢，都不是利根。钝根，不是利根就是钝根，那个钝根呢，不是那个圆钝的钝哦，那迟钝的钝，就那个刀子不快，那叫个钝根，刀子快了，斩那个烦恼，一刀就斩，都通斩断，当下就能够，明心见性，立地成佛。智慧明了啊，要多闻强识。你像这个无难，无难，就是无难也是多闻呐， 无难多闻，他在楞严会上多闻还生毛病的，他还遭堕呢，这是微说。可以说的，这个讲这个劝信流通，这个《法华经》不但自己受持读诵、写说、书写，还要劝其他人啊，求《法华经》。这讲多有这么多的可以为说的啊。若人曾见一百千佛智住善本身心坚固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可见到的这个善根，不是一生一世陪着的来的，多生多世多劫陪着的来的。智住善本，智就是培智。就像我们这个栽花栽草啊，那个种子下去了，种子下去了，你还要培植啊，不培植不行啊，该浇水的浇水啊，该除草的除草啊，要培植。什么叫做善本呢？善之根本，一切善法的根本。那么这个本，只有善法它才能够发生，才能够发生。乐法是不能够生的，没有哪一个人说是我造业能够成佛，能够了生死，能够开悟，能够断烦恼的，必须行善法，这个善法呢，在我们佛法来讲，什么三规啊、五戒啊，这也是善法。人天善法，什么四谛啊、六度啊、十二因缘呐、无量法门，这个都是善法，善法依法修行， 你这个善本呢，它就出生了，啊，发生了，啊，这叫诸善之本。人之初，性本善咯，就是这个本。人之初指什么东西呢？就是指你那个心。你说来说去，你不要会错了，啊，都要会归你这个心。人之初，这人之初，人嘛，就一百多斤这个人呐，啊，一百多斤人人都有啊，啊，但是你这个心，人虽然都有，都是个这么个人。心态不同，有善有恶，有善有恶。人之初，性本善。啊，儒教里向的那个三字经儿，小孩子，是念都是朗朗入口的。人之初，性本善。你叫他讲，他不会讲，他会念啊，摇头晃脑的。人之初，性本善。他没有说人之初性本恶啊，性相近，习相远，从性来说都一样，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习相远，什么叫习相远呢？从无始劫来，这个习气毛病啊，这个习气毛病就多了，好的有，坏的有。随便你是好的坏的，都是不是显性的，都是离性的。为什么叫离性呢？都是取境造业而来的。所以说性相远啊，系相远，狗不叫性乃迁呐。你看这个儒教的语言，如果说用我们的佛教的道理进行解释，那太好，太好，身心坚固，如是之人乃可为说，信心要坚固啊，而且要身心，身心呢就是通达佛理。佛理深呐，佛理深，你的智慧浅，不能够深达佛理，那你这个心呢，就是浅心。要是能够通达佛理，那什么是《法华经》唯识师全，那就全识，就他就一听就懂了，不要解释。全这就全疑之际，二乘人，他自己认为灭度的。如来要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不令一人度得灭度，他呢这个度得灭度，如来的灭度呢，那就不是度得灭度了，那与一切众生同入灭度。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如人精进常求此心，不系神命乃可为说。那这些个文义呢，希望大家自己去理解啊，不需要多讲。以后这个讲经呢，我们下边就要开快车了啊，你们有些东西都讲过了啊，老这个咬文嚼字的讲就没得多大意思啊。常求此心啊，要不惜生命啊。若人恭敬无有异心，离诸梵语，度除善者，如是之人乃可为说。佛法怎么求，向何处求啊？用印光大师的一句名言，佛法在恭敬心中求啊，不在恭敬心。你想求佛法啊，这个傲慢呐、自大呀 那求佛法呀，它与佛法不相应，要有恭敬心。 无有一心，这个杜楚山这啊，祖山的祖宗的啊，那也不一定说是祖山祖宗就是山者呀，啊，你把个禅堂当山住，那就是山者吗？到哪儿去找山者去？你等在山里下一天到晚打妄想，啊，还不如就还俗去做在家人，那还成山者吗？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又舍离缚。啊，这个底下呢，就是呢，要舍那执是勤进善，因为善执是诸道的莫大因缘。一切出发心的啊，在这个学习佛法都要有善执是，善友啊，同参道友啊，那个道友呢就是善友。道友不是善友吗？啊，为道在一块儿，打生死同参，这生死同参就是那就是道友，这个生死同参我到现在我也弄不清楚，什么叫个生死同参呢？还是你也了生死，我也了生死，大家一起了生死，还是你死我就死，还是怎么这个生死同参呢？若见夫子持戒清戒，这个是那样持戒啊，这是第一要素啊。若不持戒，就像你这个煮沙做饭一样啊，你说那个沙子能做成饭吗？这不行的啊。如镜明珠，持戒清戒。参好无犯，这种人求大正经，如是之人乃可为说。若人五嗔智智柔软，常悯一切恭敬诸佛，如是之人乃可为说。五嗔，这是根本烦恼，贪嗔痴啊。智智柔软，知心是道场啊，这智智无为取向，智智无为取向，无为取向，就是智智柔软呢，没有嗔心呢就柔软了，有嗔心的人不得了，那还得柔软吗？这个嗔一念嗔心起，八万丈门开啊！那个嗔心起了呀，这天也不怕了，地也不怕，什么都不问了，喝出来了。你像昨天我们有一个师傅烧茶的那个师傅啊，这不像哪个人把他门开开了，发起脾气来的，怪怪不得了啊！啊，怎么跟他说都不行。回过头来他也晓得我这个脾气不好，脾气不好还行吗？啊，消佛的人啊，当然呢，这我们不能说这个凡夫啊，哪个没得贪心呢？哪个没得嗔心呢？你哪个说没有？你站出来，我给你指指看，多多少少的，我们现在那叫消佛，要克服这种缺点啊，要克服这个缺点啊，不知而犯，犯了以后自己要悔过啊。常住上一切事待一切人都是与人为善的，从来没有哪一个与人为过的。那什么常住上不能没有规矩啊，不能没有规矩啊。你这个不如法不守规矩，那常住上要讲话的啊，讲话是为你好，是不啦？你不好下地又你自己去啊，人家不会陪你去啊，我自作自受。那么在常住这，在我作为一个常住，这个丛林道场 它的功能呢，就是与人为善的，啊，就是成就大家用功办道的，啊，如果你偏离这个轨道，那么长处呢，就给你有规范劝解，啊，你要一定要下地狱，那人家也拽不住的，是吧？你看看这个长民一切。恭敬诸佛，并不是要你一心恭敬这个佛有过去佛，有现在佛，有未来佛一切众生都是未来的诸佛吗？都要恭敬。从这边这个。可以微说我们就可以看到，受持佛法是多么不容易啊！没有这个根基，特别是这个《法华经》，这个《法华经》是释迦牟尼佛的提倡，也是十方诸佛出现在人世间成佛做道场的提倡，就是为了说这部经。才出世成佛的，做道场的，这有这么重要，若有比丘为一切智，一切智呢，就是我们这个一乘法，四方求法所求的呢就是一切智，那有些人四方求法，他是不是求一切智的？什么都求，但要受持大乘经典，乃至不受于境一切。这个呢，那我们要这样说的话，就只能够念《法华经》、诵《法华经》，这别个经上碰也不能碰，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理解佛法，就不是我们一般的这个用世俗的观念去理解佛法。那就把这个理解佛法呢，都理歪它，理解歪它。法华经摄一切法无余，一切法都包括在法华经之内。我不是说的吗？这就跟算账一样，这是个总账你那个流水账什么什么零零八嗦的账，那真的都包括在总账之中。乃至不受于境一切。如果说这个佛《法华经》中讲的，什么经都不能够不都都不能看的什么经都能看智识语言滋生业等的都能看。你到了一定的时候你除了经典以外的书也能看因为你要度一切众生要能看。现在不能看，现在一看就麻烦了。下边呢，如人至心求复舍利，如是求经得以鼎盛，其人不复至求于经。求复舍利，这个求复舍利。舍利，这是佛的舍利而不是其他人的舍利。舍利称为坚固子，坚固任何东西不能够毁坏的，除了佛的舍利以外都能损坏一敲就坏，甚至于我手指头一捏就碎它的那成为毁舍利吗？佛的舍利，你就是原子弹也轰不坏的，那就个坚固，任何东西不能破坏这个舍利。那么佛的舍利确实有释迦牟尼佛去世以后，分身有84000舍利呢，84000舍利流散于娑婆。 有姻缘就出现于世间，因为我们中国那个五岳王寺，那就是舍利，而且那个舍利是圣物，圣物了，有的人能见到，有的人见不到，有人见大见小，见的颜色不一样，见的光彩也不一样，这佛的舍利，释迦牟尼佛那个五岳王那个舍利。任何照相机都照不下来，有好多外国人，他说这个东西，既然是个舍利，你能看得到，你既能看得到，我这照相机就能照，他就用那个最好的照相机，怎么照也照不下来，这为什么呢？菩提舍利是无相的，它不是住相法呀，但是呢，虽然无相，可应众生之机。所见不同，所见不同，所以过去，我们说这个过去呢，就是解放以前，五岳王寺专门有一个舍利单，讨这个舍利单，在五岳王寺拜舍利，还是拜个3年，还是拜个5年，拜个10年，以这个呢，为什么拜舍利？舍利就是佛的真身。就是佛的真身呐，你不是想见佛吗？见佛那就佛的真身呢，这佛的真身吗？此中如忍至心求佛舍利，佛的舍利是可以好求的，要在《法华经》上讲。这个《法华经》这一部经，就是如来的全身舍利，到哪去求不来了？这个呢，到了下文呢，可能就有了。我们此处先不来求佛舍利。那么，如果说《法华经》就是佛的舍利，那你这种人，那可以为之说了啊。如是求经得以顶受，其人不复自求欲经。亦未曾念外道典籍，如是之人乃可为说。底下呢，告舍利弗，无说是相求福道者，这是求福道者这种形象是穷劫不尽的。因为众生种种的善根不一样。这段文所举的可为说的这些个对象你跟他说，他就能信邪没有这种善根福德因缘，你跟他说，他不能够信邪不能够信邪。白说，没得益，不得利益。有这种可说的浅机如当为说妙法华经，所以这个妙法莲花经勿忘宣传，那么就是呢勿忘宣传，唯欲利益世间故说，在所犹方勿忘宣传。上来，这个譬喻品介绍了了。下边呢是《妙法莲花经》信邪品第四。第四品，而是慧命须菩提。摩诃迦旃延，摩诃迦摄，摩诃目犍连，从佛所闻，未曾有法。世尊，受舍利弗，欧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法悉有心。 欢喜踊跃，即从坐起，整衣服，偏袒右肩，右膝着地，一心合掌，鞠躬恭敬，瞻仰尊严，而不佛眼。我等居僧之手，年病朽迈，自为已得涅槃，无所堪忍，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世尊往昔说法既久，我始在座，身体疲懈，但念空无相无作，于菩萨法游戏神通，净覆国度，成就众生，信不信要啊。所以者何呢？是则令我等出于三界得涅槃证，今又尽我等年已朽迈，于复教化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药之心。我就念的就这个地方啊。现在介绍这个信邪品啊，上来方便品是法说一周啊，譬喻品是喻说一周，这个底下呢就是这个欲说一周啊，中根人领写，法说一周是上根人领写。信邪品，众生之根基有利有钝，就是个根有利钝，这个叫根呐 啊根呢。就是那个上头我们讲的这个戒与称啊，戒称缓急啊，称有力有钝，有大小，有大根有小根，鹤有厚薄，这个烦恼有厚有薄，那是属于属于戒。这个说法，佛这个说法有法说有譬说，灵写佛说法有人能够灵写的早，灵写的迟，所以这个有前有后。说这文创文众说，世尊往昔说法既久，我始在座，身体疲懈，但念空无相无作啊，于菩萨法不生好药之心。法华经佛说法的这个仪式是有次序的，有次序的有料说有广说，开始的时候就料说，你比如说若以己难，若以一概己难出世，那他也有广中料啊，一概就是福地之间，己难四期啊，实力啊，像这个四无所谓啊，跟这个实力他有广有料。从方便品到譬喻品啊，也是一步一步的啊，逐步给予启发。初闻料说，动至生疑， 那释迦牟尼佛啊，在这个方便品，就是那是料说啊，诸佛智慧甚深无量，其智慧嘛难写难，那就这么几句话。这个呢，这个为什么对这个二乘人呢，他就动智生疑？他说：“释迦牟尼佛，你给我们说句法，我们都依法修行，我们都证了果了。这个现在又讲其智慧嘛，难写难入啊，他就生疑，动智生疑。为《法华经》的开宣显实做弄引的。到了后来，你看释迦牟尼佛。”哦，从眉间白毫相光照东方万八千世界，同时呢又引证，过去的佛、现在的佛、未来诸佛，还有十方诸佛，都是开权，都是为师施权，然之后呢才开权显实。他说释迦牟尼佛在初生正觉，一看众生不能够接受大法，都将入涅槃，或者天人就劝呐，劝佛说法嘛，释迦牟尼佛就观察十方诸佛出世间怎么样度众生的，那都是为师施权的，然之后呢，开权显实。这是对什么人讲的呢？就是对那个三乘人讲的，如果你要是大乘根基，那就跟你直截了当开门见山，就跟你直接说佛法，闻五佛广说。朦胧微笑，蒙蒙，似懂似不懂的，那么到现在闻到譬语，你看看法说宇宙就是譬语说宙吗？那么多的譬语呢，欢喜踊跃，听得生欢喜，投机了，正对这些人的机，那就是法说宙对上个人说的。譬说咒对中根人说的，到下文的因缘说咒呢，那是为下根人说的。说信发写生，一去理明。你看看这个地方呢，须菩提呀，迦旃延呐，迦摄了，目犍连呐，生了欢喜心了，发喜有心。发喜有心，生欢喜，这是世界戏谈；信心生，这就是为人戏谈。一去理明，一去理明，这不是对治戏谈吗？对治戏谈是破乐意一去是破落，黎明就是第一，这叫做第四系坛，圆融第四系，依师俱得，这中根人，到这现在呢都得到了，所以这个信邪品就因这个道理立这个名字的体的这个品名，信邪品。又说，上来禀小教，现在是接受大乘教，先小后大，先小后大呢，到了法会上呢，就各翻成圣，各有位次。小乘从文生写，苦忍明发，信则成行。这个两行人，一个是信行人，一个是法行人。那么，个信行人跟法行人呢，也有立顿。信行人根立，法行人就根顿了。什么叫做信行人呢？在一坐当中， 这释迦牟尼佛啊说法啊，第一说法你就灵解了。什么叫灵解呢？就开了悟了啊，不要修啊。这个信行人，可以这个，所以我们理解这个信字呢，是要多方面的啊，不要以为我自己信心信心信心呢、啊，中国佛教协会，我们赵朴初会长总结，这个是好几年以来了，就我们全国的佛教的总的形势与情况啊，他总结了五条，就是加强自身建设当中的有一个信心建设。这个信心建设怎么理解呢？就是现在的佛教徒啊，无论是出家的在家，信心淡薄了啊，说起来我都是佛教徒啊，这个信心淡薄了啊，要加强信心建设。真正具足信心的它就有这种功能，佛在这个佛在那个法中的说法呀，那么多的人，无量百千万亿众海会大众听法，他有的人当作就得到，当作得到，他不要修了，怎么要修啊？不像我们这王千病来打七打八的打十个七怎么有啊？就开悟了啊。如果说是差一点的，那个就呢就是法行人哦，依法修行，然后得到。从文生写，苦人明发，信则成行。他这个信就是行，就是修行啊。文思修啊，衣食具足，立法观察啊，那立一切法，四谛六度十二因缘，苦忍明法呢，则称为法行，则称为法行啊。若是信心转入修道，则名为信解；若法行转入修道，则名见得。准小忘大亦应如此。现在就是说的这个中根人啊，慧明须菩提这个四大弟子啊，四大弟子是代表性的，就是代表性的啊。中根人闻说上来的譬喻品的这个譬喻，初破疑惑，入大乘见道。信解以后，他这个位置就转变了。原来他本人这四大弟子呢，都是小乘位、小乘果，都是证了阿罗汉的啊。那么现在闻到法说呢，动至生疑啊，还不够啊，再加一把火，闻到譬喻说，哦，他灵解了。灵解以后，那叫做开权显实啊，他进入大乘位啊，最起码进入一个初住位啊。刚才有人问了，什么叫开权显实啊就一坐当中他就转小入大，小就是全，入大就是实啊，那就开权显实。舍利弗在法说中他先悟了他的根蒂啊。舍利弗没有闻法说中，没有开悟的时候，他也是一个乌罗汉的啊，乌罗汉他也是全呐 啊。这个四大弟子呢，比舍利弗的根稍微差一点，所以说闻到法说中动之生疑，到了闻到譬喻说中，哦，他灵解了。闻说譬喻，除破疑惑，入大乘见道。这个大乘见道就是那个从初住以后啊，见了法身，破无明啊。你看这个，虽然这名字一样，哎，这个小乘也有个见道啊，这个大乘也有见道 但是见的道不一样。小乘人所见的那个道，见的一个真谛理；这个大乘人见的道呢，就见的这个依实中道、依实相理。那是不一样的。这个叫做信。进入大乘修道，故名为解。这个叫做信解品。所以经中说了，无上宝具不求自得，我等今日真是声闻，这原来就是声闻啊，原来这个声闻是假的，假的就是权。到了法华会上，它还叫个声闻，声闻的名字是一样，但是它起了质的变化，起了质的变化。原来这个声闻是个字了汉。叫呀百种，陆地不生莲花。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示以后，它还叫个声闻，还叫个声闻，它的作用就不一样了。法华经中的声闻叫什么声闻呢？以佛道生令一切闻，闻缘教入缘位，故名为信解品。你看这个信解品呐。小也有信解，信法两行也称为信解。开宣显示进入大乘，以佛道生令一切闻，也有信解。这是解释这个信解品这个品题。有人说这听法会经有什么意思？没这意思，一点味道没有。当然没得味道你没得这个根基就没得味道都能令人开智慧法华经从一开始的时候有四义消文，因缘要教本具观心。刚才我们说的是要这个四教，讲这个信解品。要就本纪来说，四大弟子都是全权应现的这九入大乘，成就佛法，一夫处世，千夫护持那纪中引导中根人初信解，故名为信解品。这是要本纪来讲要观心来讲，了大心外无法，这叫个信我一般来讲，你有信心没得信心你信佛不信佛你信个什么东呢？首先呢，就叫你信这个心外无法，全心即法，全法即心，心外无法，这个叫做什么呢？这叫做信所以佛法建立佛法的信心，可不是像一般人所解释的，我相信，我不反对，那叫相信呐，相信也有点内容呢。如果说我相信你这个人，那也不是一句话我对你一个人十分了解我什么都了解，你的一生一世我什么都了解，我真的相信你了。于现前一念戒而心中见一切法，名为解这个信解呢，那就从名字信解乃至于究竟信解信解就有深浅了。底下就入文了，而是慧命须菩提，摩诃迦旃延，摩诃迦摄，摩诃目犍连。从佛说，闻未曾有法。世尊，受舍利弗，无著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法喜有心，欢喜踊跃，即从坐起。 这个我念过了啊。这是第二辟说周，三周说法，《法华经》记嘛有三周说法，法说周，舍利弗的灵写，我们现在呢是譬喻说周，譬喻已经说过了，正说已经说过了，底下呢就是四大弟子的灵写啊，灵写就是得悟了，这个灵写就近灵火咒上来，这个屁屁嘛不是有一长者有一大咒吗？啊，三界火咒起了火了啊，就领这个领这个火咒之屁，圆领方便啊，向前领的就领这个方便品啊，那是法说咒。文分二，文分为二，一个是经家述喜，第二呢是薄佛自陈，现在是第一，经家述喜，这是翻译经典的人，南上去的啊，这个四大弟子，从佛说闻未曾有没听过说过的。四十余年以来没听说过的，述喜啊，先说内心欢喜，下边呢还有外衣的欢喜，先说内心，从这个寄从做起，四个人慧命须菩提啊，我们有的那个经中叫长老须菩提啊，这个须菩提在四大弟子当中，十大弟子当中是写空第一啊，舍智连通须富诺，虚空展论加头陀啊，须菩提是解空第一啊，又称为慧命须菩提。下边呢是摩诃，都称为大摩诃迦旃延，迦旃延是论义第一。摩诃迦摄呢是头陀第一，摩诃摩犍连是神通第一，都称为大。这个大弟子实际上呢都称为大，通论都大。大弟子嘛，十大弟子呢都称为大，那么他就大，他难道没有慧吗？也有慧啊，皆大皆慧，别论啊，就是这个须菩提称为善机啊，是写空，空慧以空慧为命，智慧命啊，这是要他的行啊，这因缘。诸慧人中佛慧第一，佛以薄弱命其转教，慧然说命，故云慧命，讲这个慧命须菩提。释迦牟尼佛经常在这个薄弱会上命须菩提给菩萨说法啊，给菩萨说话，在般若会上命其转教，这叫转教啊，啊，什么叫个转教啊？转教就是代福宣扬，啊，大诸大弟子经常听到佛给菩萨说法，经常听惯了，他认为这个是佛给菩萨说的，不是给我说的，啊，这是不是跟我说的？在你听懂听到了？啊，你听懂听到了，哎，现在呢那是在方等会上啊，啊，现在到了般若会上呢，佛就叫了，哎，来来来，你带我讲，给他们给菩萨说话， 那你不是听过了吗？你说不会说，你不听过了吗？啊，有这么个意思，名为转教。慧然所命，讲到这个智慧，智慧，谁的智慧第一呢？佛的智慧第一。佛叫他转教菩萨，这叫做慧命，慧然之所命令，慧命，啊，慧命须菩提，须菩提此方为善机啊，这是要教来说的。底下迦旃延、大迦摄、目犍连，这个三个弟子呢，辈命少啊，在般若会上叫他们这个三个人转教菩萨的机会不多啊啊，不多。所以此中呢，用这个"慧命"两个字，"慧命"两个字的来由。摩诃，摩诃就是贪大呀，啊，上面我们解这个比丘的时候已经讲过了啊，此中亦具三业灵结，这个灵结啊，身口意都灵结，都有表现啊。发稀有心，这个发稀有心就是因为他灵血大成了啊，这叫做心灵结啊。从坐起。哎，他本来是坐在那个地方的，坐在什么地方呢？坐在那个三乘的那个空座上边。现在呢，听了《法华经》的从座而起，啊，改小向大吗？啊，这叫做身灵结。而不佛言，而不佛言呢是在底下啊，在底下啊啊，而不佛言就是口灵结。从佛说完未曾有法，这个未曾有法就是指上面的譬喻品的火折譬啊，原指广料法譬。什么广料法譬？就指上文所在的五佛啊，诸佛过去现在未来释迦牟尼这个五佛，那是广说的啊。又闻世尊受身子记，上来不是啊，这个法说中是舍利弗不是受了佛的成佛之记吗？啊，哎，这个舍利弗跟这个须菩提基本上他们都是人家现在说脚碰脚的啊，都是师兄弟啊，大家差不多。他那个灵结呢，我们当然也有份，同行相立之必有，就是比舍利弗稍微差。闻到法说，要闻到譬说以后，他才能灵结呢。所以发稀有心，欢喜踊跃。要表法，从坐起这舍小乘的空正。整衣服者呢，即是声闻智断为菩提法人。衣服，什么叫个衣服啊？下文安乐品中，安乐恨品中有啊，弘法的人啊，入如来室，住如来衣，坐如来座啊。如来室的诸法空室，如来座如来室的大慈悲室。如来坐者诸法空坐，如来衣者是柔和忍辱衣啊，柔和忍辱啊，这个消佛法要想自利，要想利他啊，这个柔和忍辱，忍辱不罗蜜，不忍辱是不能够成佛的。释迦牟尼佛受提婆达多那么点的损害，释迦牟尼佛从来没有说不忍辱的啊，那还是善知识。没了他我还成不了佛呢，感谢他呀，也柔和忍辱啊。那个查不清楚他不忍辱吗？你汝等皆当成佛，我不敢轻慢汝等，他人家就打他 啊，那不转到过拽他，啊，他就忍辱，整衣服，即是声闻的智断，为菩萨的法忍，啊，偏袒右肩，右表于拳，右表于拳呢，你看我们这个搭这个衣，在这个肩膀呢都露在外头，过去没有开拳，如右肩背负，今已开拳，故偏袒也。用这个偏袒右肩来表示开拳。右膝着地，既然右表示拳，没有开拳之前，你这个膝是不着地，不着什么地呢？不着衣食相地。既然显了实了，你这个拳就是实，所以才为右膝着地。只有这些个事项，这个外头这个说这个事项，右膝住的偏在右肩遮住的事项，外移事项都要给予合法，都要给予合法，不然不合法哦，这右膝住地，这偏在右肩有什么用啊？不得用的合掌，这合掌什么意思呢？合掌表拳师不二了，为师实拳，开拳显实，拳师不二。如果拳就是拳，跟实不搭嘎；实就是实，跟拳不搭嘎，那就成了什么呢？就二法，对不对？佛法是不二法门，不二法门呢？你看那个拳，如果拳不具备实，它怎么开也开不出实来。如果众生不具备佛性，你怎么样子也不能够成佛。合掌表拳是不二，不二就是非拳非实的一心，佛成佛了，证到一实相之理。成了佛以后，要不要度众生啊？那就为师实权取功，取非止非取，取功你这个外表上生欢喜心，合掌恭敬，取功表示这个恭敬心这个取，非止非取，而能止能取，就像我们这个身体，非止非取，而能止能取，表什么呢？止表实，权这个取就是表权的。一实相之心，非权非实，而能权能实，身体非止非取，而能止能取，止就是表这个实相，取呢就是表这个权。今取供恭敬瞻仰尊严，表以我之权，取佛之实。他把这个几句话呢，这个说得非常，入理的。下边，尔不佛言：我等居僧之手，年病朽迈，自谓已得涅槃，无所堪任，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这个下面是薄佛自成啊，这是薄佛自成，有长文，有重诵啊，有长文重诵，长文当中先是旧法廖灵写，第二呢要譬喻是广灵解，旧法廖灵解有两，一正法说，二呢是廖举譬，正法说右院初名细柄三，故不求。第二名经会一，故自得。这个讲是一呀，我等居僧之首，故不求。为什么居僧之首呢？因为这个四大弟子啊，都是老，都是在诸大弟子当中像是老前辈啊，居僧之首，首脑人物，就像我们禅堂的扳手师傅啊，居僧之首啊，那法纳既高，这个法纳既高，什么叫法纳既高呢？就是受佛的法化年代已经深远了啊，资格老了，那么资格老了，后学的人都以年高蜡长的为榜样，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带头的人要是改土易折，舍小向大，人家看起来，人家这个后这个这个后学的人看起来，恐为后人所嫌。但是你们这个原来蛮好的，就是我们这个领袖啊，你们带头的人，怎么忽然就是改了行了，改小向大了？为人为后人所嫌，讥嫌，说是你这个好像是不稳定啊，忽然就变了，起了变化了。这是一啊。第二呢，自顾护彼，所以不求自己。什么叫自顾啊？就是原来他是正小的这个至情啊，不肯放弃，这下是不肯放弃，不求。染至小蜡的治法全切这个蜡年病朽脉，就这个法蜡呀那这个小蜡，它在小乘法中，它是先得小乘果的，你由来已久。那么还有好多人呢，这个学悟学人是后来得小乘果的，那么他是带头的，这个带头的人一举一动为下边的人呢都是做榜样的，你一变底下就跟着要变了，他就有就自己的想想啊，有这个两种原因不肯求，所以不求。第三，自顾小智未已，护彼乃迷于大鬼，这是医师啊。第二讲这个年朽脉故不求，若作菩萨当任大道。说我现在舍小，舍小多么要向大，舍小我这个小蛮好的，我真的有种蛮太平的蛮太平的正这个真空里无欲涅槃，那个就没有生死苦，不是蛮好的吗？所以说我要向大求菩萨道，求菩萨道要发愿度众生，当任大道广度众生，这个舍小向大也还是不容易的舍小乘去向大乘，那要很大的力量， 何况我们现在已经老朽了，年纪大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了，无所堪任。你叫他做什么呢？您现在叫我做什么？叫我跳跳不动了，抬也抬不动了，跑也跑不动了。无所堪任，所以不求啊。这是二乘的固执心。然医生断症是以自毙年高这个医生当中像是大假设了须菩提都成为长老嘛这年高了，在众中呢，他说我年纪是 老前辈呀败种未却。这个败种两个字大家知道什么叫做败种啊？种子，种子为什么叫做败种呢？那个不生芽了，那个种子啊，等于是坏了，不生芽。就像这个二乘人就是败种，不生什么芽呢？不生菩提芽，他不发大乘心，就是不生这个芽，这叫做败种，说焦芽败种啊。你说那个芽，如果我们这个什么这个芽？弄火烧一烧，这摆在地下，它能长不能长啊？不能长的，对不对？鹿豆芽放着火烧一烧，你摆在藤长，能不能长啊？这不能长的，那个种子，如果说是你把它烧一烧，或者老了，或者陈旧了，或者虫子咬过了，种下去它也不能生啊，不能生，这就是败种。譬喻二乘人，他不发大心，不发菩提心。不能够发那个菩提芽，这叫做败种。这败种之心呢，是由来已久的，所以他说这个，说底下说的，但念空无相无作，这是妄见，这是二乘人的妄见。所以不堪任发大心。二是第三呢，得涅槃故不求。得涅槃，涅槃在我们一般讲称为涅槃山，这涅槃山顶那个地方呢是不生不灭的地方。山顶是高处。高远陆地不生莲花呀，你这个莲花生的地方，没到哪个莲花生在山顶上的，都生在这个水里下，而且这个污泥当中，污泥当中呢，就是在众生界里头，深入众生界，二乘人证了涅槃的，那将成为陆地高远不生莲花，这是入无为正位的。不堪复发大心，所以不求。他这种呢，不求大乘呢，不复进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不求。它有三种意义，不求这个三，不求大乘。下边为什么不求呢？世尊，往昔说法既久，我是在座，身体疲懈，但念空无相无作，于菩萨法游戏神通，净福国土，成就众生，信不喜要。所以则何？世尊，世尊令我等出于三界得涅槃障。又今我等年已朽迈，于佛教化菩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生一念好药之心。师尊，往昔就是在《法华经》之前的般若方等至于乌含就是在法华之前几十年三四十年以来说法久啊，说法既有，佛说法一说的话不是我们说这么一个半钟点了有的时候说几节坐在那儿说，一直在这儿说 一直在那说，你坐得住吗？坐一个钟点就坐不住了。书法既久，我是在座，我们这个大弟子在座的身体毕竟，二乘人，为什么呢？佛说法都是说的大乘法，他不发这个大心，所以干这个脾气。他坐在那想什么呢？但念空无相无作，把这个三界之法看得空，无相，无这个四相，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作，不得相呢？都空了，还做什么呢？这个三解脱门，他住就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小乘人说他所住在这个地方，这就是小乘的涅槃法，至于说于菩萨法游戏身的菩萨要广度一切众生那叫做游戏神通，菩萨教化一切众生像做什么样的呢？像游戏神通一样，所以这个发菩萨心。修行菩萨道，度一切众生，先要自度，而后度人。要想深入生死界，你不能够没有这个神通，那你这个度众生、深入众生界、行六度万恨呢，时间一长，马上就有疲倦，因为你这个心力是有限制的，净覆国土，成就众生。菩萨以直心教化众生，在因地当中，菩萨成佛是直心众生来生我国，那是这个是，《维摩经》中讲的。菩萨在因地当中说是我以不颤举心教化众生，那个都将来嘛，菩萨成佛就是无颤起的众生就来生其国，就是净覆国度。菩萨成了佛以后，他那个国度是从哪儿来的呢？是在因地中教化众生得来的，成就众生。信不邪，就这个二乘人呢，他听到这话，他不生欢喜心所以这个呢，是个令我当出于三界，对不对？你叫我们出三界了，证到涅槃了而且我们现在年纪又大了对于佛教化菩萨成佛的事儿，不生好要之心，所以他这个这二乘人开权显实，叫做法大心。你看佛生生世世不是今生生生世世我们常说的凡凡众，凡凡俗，凡凡俗佛是大慈大悲不喜，